传统影视如果你的故事讲得不好，你的画面做得不够好，那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蒙太奇，对吧？ 就是说如果用 VR 拍摄和剪辑出来的片子，然后作为一个观众相当于出现在这个故事里面的， 对，你就是其中在参与的，你可能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就是这样一个， 或者是正在旁边看着的， 对，其实你就是一个参与者。 您之前有没有拍摄过 VR 的？ 我自己是没有拍的，我们只是一个资源整合方。 那您觉得传统的这个电影人过渡到 VR 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系统，从编剧开始必须要有思维上的颠覆，因为我们传统的语言体系已经经历了100多年的历史，它有一套成型的体系。但是 VR 思维呢，它不是我给你看什么你就看什么，你可以选择性去看，是720度的视角，我们只要把眼睛调度的这样的都可以看得到。也就是说 VR 的拍摄它不是说我给你看什么，这就是一种思维的颠覆。 因为开始你也说了，就是现在进入到 VR 影视这一块的人是以技术性人才为主。 对。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因为传统，就像我们传统人第一个问题什么，我们现在去租器材，没有专业的租器材厂商，租到器材以后也不知道怎么用，对吧？然后因为它有拼缝，你这个这样一个空间当中，如果你拍出来是要拼在一起的，那这个是一个技术问题，后期剪辑的。还有一个是它成像的素材量比较大，如果你没有这些技术的话，所以传统影视人很难进入，反而是信息工程技术这些人在拍 VR， 就这样的一些技术出身的人在拍 VR， 所以行业是这样一个现状啊。 现在这个 VR 拍摄的市场一个什么结构？比如像我知道我周围很多朋友的拍摄基本上还是 2B 为主，拍政府宣传片啊，拍景点片啊，但是从消费者来说，我还没有听说谁告诉我说有一个特别好的 VR 片子你去看一看，我还没有听过这种故事。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2016年是一个 VR 的元年，它其实和资本是分不开的，整个产业16年的话，资本市场的布局的方向基本上是平台、投显设备、拍摄器材啊，就是前端部分，这个时候是硬件厂商的这个前端部分的布局。其实所谓的我们听不到这样好的内容，为什么？第一个，没有太多人去创作，创作人的门槛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但是信息不对称，对吧？也是没有太多创作人。当没有太多创作人的时候，就像微电影是一样的，我们从万万没想到，对吧，当时片子就跟那个流程是一样的，那其实这个时候是需要创作更多的创作人来创作。 传统的影视人做 VR 影视拍摄的时候，除去器材以外，他的理念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是说你没有太多的景别来替换，它其实就一个景别， 就是一个景别，也是因为现在的拍摄的这个机器无法达到变焦的这种可能，是吗？ 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它的平台播出没有设置说你从传统镜头转移到 VR 镜头这样的一个播放器，另外呢，就是因为我居然用全景摄像机来拍，那中间一般都不会说用其他的器材来参与，这种其实就是语言体系是否可以这么来操作，就是一种尝试性，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先例。 我们知道的道气啊，包括雪探啊，他们不但有自己的设备，而且也做了大量的拍摄，他们的拍摄设备已经出了第二代 、 对，我们接触到一些这个 VR 影视的这个创业的团队，他们有做这个内容的，然后有做机器的研发的，他们也会去西沙，然后拍了一些影视的内容过来，其实我觉得还是这样，可能我们对你的 VR 影视教育这一块的内容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我还是想知道您这一块具体做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这边呢，目前定的三个方向，一个是旅游方向，第二个呢是这个地产，第三个是直播，然后我们最后选的是旅游，我们培养旅游方向的 VR 拍摄的人才，直播是我们顺带要做的。 那你们怎么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呢？ 我们是用一种工业化体系，就是一个 team 小组的方式来做的，因为这个来源于什么呢？因为像可能您在了解一些艺术院校，他们每年的新生进宿舍啊，有一个故事啊，比如说你学导演的，对吧？传媒大学电影学院以前都是六人间，这个导演这个班里面导演的这个六人间全学导演的，后来发现毕业的时候其实他们是需要一个 team 的， 他们是有学导演、学编剧的、学灯光的这些人，然后最后组成了一个 team， 好像基本上他是周边宿舍的这种关系存在的。后来学校的宿舍做了另外一种安排，就是应该是13年还是一几年以后吧，很多艺术院校他这样的，他一个宿舍里面的人就是有编剧、学导演、学表演的啊，然后发现诶，他们真的后来真的成为一个 team 了。那我们这边的培训是用一种工业制片体系来构建的，我们在前期的这个招生当中就构建了三组，比如说编剧、制片人、导演啊，因为我的教育必须从编剧开始做啊，而且这种教育是同步的，然后会把演员啊还有一些制作人、后期剪辑啊全部融入了，就是一个浓缩型的制片创作团队。 培训的内容是什么呢？ 培训内容的话就是专门是旅游景点的内容创作，而且我们现在和一些旅游景点还有旅游局的官方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那你们怎么来培训他们呢？ 我们是线下为主，然后会有线上的课程，算是大家可以如果没有机会来现场的话，他可以通过线上来了解整个的一些这个课程，对吧？ 就是说您现在相当于从影视院校里面招来一个 team 在线下给他们做培训。 我们现在就是前期的学员我们偏向于在传统影视行业当中有一些成功案例的作品，网大最少3部以上作品，对，参与过或者自己操作过。 是你们的团队来给他们做培训，还是说把这个最核心的培训内容外包给其他的培训机构？ 我们组织的师资和所有的资源全部在内，甚至于发行渠道这一块我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器材。 在培训这个从业者的时候整合了资源来培训他们，而不是说你养了一个团队买了很多机器然后来培训给从业者上课 啊，这个是两个部分，有点像是大学的客座教授啊，有的他在某个领域当中做得很牛，你不可能雇佣他。 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我想从事这个职业，我为什么要选择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接受培训？ 因为我已经帮你解决了第一个，像技术对吧，器材这块我全帮你解决了，然后还有发行渠道，我这边可以把发行渠道的总监啊，或者他们的 CEO 我们在开学的时候就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然后呢你的未来的作品这块我们会重点推啊，还有一个是我会介入投资人的角色进来，牛刀小试的去投 VR 的创作啊，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工业体系在了，就是一个点，就是浓缩版的好莱坞。 那我明白了，就相当于我上了一个学校，然后这个学校呢不但教我东西，还能我毕业之后还给我找工作， 对， 然后如果我要想创业呢还帮我找投资团队。 那我问两个问题，就拿我们最熟悉的雪探来说，就是说他的培训是由这个雪探官方来做的。一般器材提供商他会提供器材的同时来进行一些培训。而且说实话这个行业的经验并不丰富，能讲的不是特别的多，所以我估计一般的培训也就是几天，是吧？ 三天 左右的这么一个培训，一个 seminar 一个 workshop 这种形式就完成了。包括现在这个诺基亚也推出了它的摄像设备，对吧？雪探也有，我知道还有很多种。 对， 所以说我不知道您了解没有，了解就是诺基亚会不会提供设备的时候也对它的使用者来进行这种培训呢？ 这个传统的做法他们是有这个义务在做这个事儿的，你像佳能公司他们会有一些免费的线下体验活动，这个从品牌商来说这是他们产品普世化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品牌方必须做的事儿。所以呢所谓的就很多人在做，他们其实更多的是定向于说哎，更多人用我的器材能用得很好，这是他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传统的影视人创作型的去做，然后减少这样的一个中间环节，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做一个自己不。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奥之旅奥迪春季保养优惠季开始啦！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尊享工时费50%，一次性购买4次保养，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还赠单块喷漆一次。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6。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阳江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6030-7779。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那您建议他使用哪种硬件平台呢？拍摄现在来说， 说实话，就是硬件这块的话，国内市场。就是因为我本身呢对器材这块，因为我们专业的技术人员啊，这器材这块我也不太关注，他们由他们来做，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大家建议是国外的一些器材会比较成熟一些。如果传统影视人想拍 VR 这块呢，它其实有传统的影视的一些组合方案。我们这边会讲到，传统的比如说以前拍影视这些朋友他们都怎么做呢？用 5D 拍，用 C300 对吧，用 Red One 对吧，那这些的话在 VR 拍摄这一块的也是有一个组合方案的，因为它有多少幕，有3幕、7幕或者说20幕对吧，那这个看大家的成本了，所以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器材哪个更合适，你就看个人的这种习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融这个200万人民币打算花多久，然后花在什么地方，达到什么效果？ 这200万其实足够我花2-3年的时间，甚至会10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盈利模式，我们大约是3个月左右就可以盈利了，可以造血了，这200万可能放在账面上这样不动了啊。然后我们主要是，如果这200万到账主要用什么呢？我们是团队的这个会构建一个团队的，稍微扩充一下我们的人力资源这一块。 多少人？ 大约构建最多的话就10个人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场地啊，就是我们的办公场地要重新更新一下。更多的其实人才的投入主要是我们课程体系的研发，这是核心。因为我们居然专注做这个，就是全力以赴把这个课程做到中国最领先的位置，然后让更多的传统影视人或者说为中国 VR 影视创作这一块能够做出一些优秀的作品。 刚才咱们在聊，其实在设备方面我们好像没有太多的这种核心的竞争的能力， 核心器材这一块啊，就是设备这一块，因为像光学这一块佳能啊还索尼做得非常成功，他们未来转向这个方向，就是说目前的话一般是 就是微单会容易操作一些。如果像 5D 啊，它机器本身大，组合起来的话，就是这种稳定性，因为它有个支架嘛，这种风险会比较高啊。而且它从光学各方面的一些考量，发热啊，还有一些其他部分，所以不太适合。更多的是微单会合适，从成本角度的考虑和它的实用性方面来说。 用微单来拍摄 VR 电影是吗？ 对，它组合方案。 多少个呀？ 最少的话五幕吧。五幕， 现在有这种做法？ 有啊，这个平台他们都是这么做的， 就是用那个佳能的微单做的。 对，佳能、索尼的微单啊，佳能现在不有5D4出来是吧？对于它的参数，我们也在研究是否适合去做 VR 拍摄。 GoPro 好像也可以。 GoPro 是大家常用的一个，就是一个算是比较入门级还算高配的这种方式啊。如果到专业级别的话，用微单会好一些。 刘辉，你现在做的这个项目可以说一下吗？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一个符合现实的这种黑客马拉松。我们会在12月初的时候做这么一场比赛。大家知道这个硅谷传过来的这种精益开发、快速开发这种方式能够在短时间几个小时、24小时甚至48小时内呢开发出一个可用的 demo。以此来证明这么一个可以项目可以继续发展下去，所以我会在这个三个月之内呢，每个周末都会做陆续的活动。就是微软的人也约我下周呢，会在这个微软大厦进行会谈。 其实我是想问你，就是你在做你这个项目的时候，在人才这一块的需求市场是否可以满足？ 找人才特别的难，因为大家目前的这个。很多行相关行业收入不高的，而这个 AR 领域呢，因为微软的售价$3000，大家对未来的价格能降到多少没有预期，再加上很多人认为这个太贵了，以后没有体验过，也不知道它的最终效果是怎么样，所以呢都是在观望态度，所以人才相对来说稀缺，特别是深度摄像头这一块，长久以来没有这么一个产业能够支撑深度摄像头的开发者，所以呢都是缺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在12月初来做一个黑客马拉松，是这样的，我有三个月的时间来给大家这么一个机会让这几种人能够见到彼此，能够在一起头脑风暴。 刘辉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已经启动了，但是呢他正式的开始时间是12月份，其实我们还很奇怪为什么有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主要还是做人才储备这方面是吗？ 对，其实像张总所提到的，就是说传统的影视人转到 VR 有很大的困难。那么传统的游戏人如何去理解这个增强现实，它更有挑战。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描述方式、讲故事方式全变了？当然也有一定好处，因为在增强现实里面，所有做的东西都是计算机 CG 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会更容易一些。它没有那么大的那个麻烦啊，它不像拍摄啊什么的，有线啊，有灯光啊，它是计算机实现的，用 Unity 实现的，但是确实是非常有挑战，对于他们来说特别有挑战，所以他们也就不做了。 就是您做这个 VR 影视教育的这一块的时候，曾经搞过一个线下活动是吗？ 我们其实这样的，线下活动是这样，我们现在开发了一个叫 MIB 的课程。 MIB 是什么呢？就是有点像是 TED 的这个模式，就是 MIB 啊， M 就是电影的意思，对吧？ I 呢就是交互技术， B 呢就是商业啊，就这我们这个课程体系当中讲的就是影视交互技术和商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吧？带了一些人文的东西。那这个课程呢，我们会有三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公开课，一个是专业课和大师班。专业课和大师班是实操性的，公开课我们就是公开的去做一些分享和演讲。对，所以我们在前期呢，以前有一个小的雏形已经出来了，做公开课。公开课我们发现，我们在做第一期 VR 影视技术这个公开课的时候，就 VR 影视这一块，就大家的热情非常高，而且我们现场想就是去转变一下一个方向的时候，现场基本上都停不下来，大家都在探讨。因为为什么这些技术和传统的影视人以及一些发行渠道之间，他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各自有各自的一些难题没有解决。虽然我们现在这个社交平台很多，但是真的直面去大家集合在一起去交流的机会还是蛮少的。而且这个时候其实你发现完了以后，大家在自己的领域当中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突破啊，所以 常态活动的交流我们是每个月都会去做的。 非常感谢扎总，然后也感谢刘辉，我们下期见。 的宝贝，不管未来。